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酷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Ohio，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啊，今天来到了4月14号，也是4月的情人节啊，在这里祝各位情人节快乐。不过、哎、啊，昨天呢我就没有做了关于情人节的东西了，我做了关于端午节的事 啊， 包粽子。 哇、 wow! OK，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那这个端午节呢是在5月31号，没记错的话，对、今天端午节啦。然后诶，很多人，其实很多商家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准备要卖粽子。 也是其中一个商家吗？ 啊，对，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就有一个商家他邀请到了我去包粽子，那这个是一个亲子活动来，就我跟我妈妈。 哦，我以为你说你跟你未来的孩子。 啊，我跟我未来孩子在想一起包粽子，我是摸着他，等一下，我摸着我对肚子也不对啊，又不是我 生。对，又不是你怀孕。 什么情况？这个是 OK， 反正就是昨天去包粽子啦，然后刚好就是 Alva 素颜，你应该认识吧？ Yeah， 对，他也有去，他叫爸爸，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包了很多粒粽子，我们应该包20粒， 哎，包粽子可不简单，哎， 很难，我没跟你开玩笑，很难。 尤其是当你要包裹整个已经包进去的馅料之后，你要把它用那个绳子绑一绑的时候，那个才是最难的一步。 没有，我发现了，我做过，绳子并不难，难的是你开始要理那个叶子的时候， 哦， 因为你要排好它，你要折它， 那这也是难， 好难。 我妈妈就曾经教过我，结果我放弃， 它会漏出来，或者说它会不稳，它会整个变形， 是， 所以啊， 很考验功夫， 是会包粽子来给我一点建议啊。不过我这次今年包了很多啦，明年再包或者接下来买就好了。 那其实要包给我们勾炫的同事们， 我可以带几粒来啊，其实 OK， 我实力，我家里 我要那个料哦，是满满的。 哎，我加很多料，重点是我没有什么吃蘑菇吗？ 有咸蛋吗？ 有，我放2粒。 哇，我好爱呀。 好了，过后再说，很快就会端午节了，各位可以准备一下。马上来听歌，来自 G Dragon 和 Anderson Paak 的 Too Bad， 这里炫 Beyond Trend。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头啦！重点是娱乐瓜、时事瓜，一个都不能少。 每逢星期至五早上7点，勾炫呱呱练习生带你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娱乐八卦和社会热话。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勾选呱呱练习生啊！哇，很快的，今年呢，我们又迎来了2025年的 Coachella 舞台。 哇，这 Coachella 舞台让你最印象深刻的是谁 啊？你是说今年吗？ 啊，不是今年，就是每一次讲 Coachella， 你就想到谁 啊？我就想到 Blackpink 哦， 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经典，而且他们喊麦每次 Coachella， 对， 就让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标志性啊，我觉得。 对。 OK， 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 Lisa 呢，就有受邀在就 Coachella 音乐节上面演出了，而且她的这个，呼，我看她服装。 很用心， 很 slay， 你知道吗？ 很 slay， 女生讲啊 slay 这样子。OK， 然后 Rosé 跟 Jenny 就他队友啦，都有去到现场去应援的。其实呢，这个Jenny 接下来有表演，因为我刚刚才说到他这个要彩排的这个视频。 Oh really？ 对，接下来还有会上场的。OK， 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啊，重点是 Lisa 哦，他表演完之后呢 ，Rosé 就到后台去找他。然后 Lisa 是男友力拉满呢， 真的，我看到他整个坐姿呢，就是翘这二郎腿。对，然后那个在跟 Rosé 对话 聊天， 然后再来呢，有一个画面就是 Rosé 呢直接坐在他的腿上呢，他好像一个霸道总裁呢在跟 Rosé 那边交谈，你知道吗？ 我们还有 video 听。 Any like interesting or fun stories on stage? Anything like that happened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I think they all notice it because the wind was so like sad and it dries my lips. Yeah, so I have to do. 反正讲说在台上啊，这个风很大啦，所以他嘴唇很干呢。所以啊，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Rosé 跟 Lisa 的互动是非常可爱的，像小女友跟男友一起这样， 真的很 sweet 这个画面。 也期待接下来的舞台吧，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炫 呱呱练习生， 勾炫呱呱练习生，大家都在期待他们的回归啊，但是可能要等到明年了。 哎呀，说的呢就是这个防弹少年团 BTS 啦，也恭喜恭喜！哎，他们在这个四月份呢得到了这个男团品牌评价中得到了这个冠军，你知道吗？ 是的，获得一位这样子了哈。虽然讲说我们啊暂时还要等一下他们才会回归，但是呢这一次的分析结果他们真的很厉害。 害啊， 是， 就真的是打败了很多的男团夺冠了。 OK， 那这个 评估的方式、 就是、评估的方式呢是透过这个大数据啦，经过消费者的分析，就讲说呢这个男团品牌的参与指数啊、媒体指数啊、沟通指数啊、社群指数啊就跟2025年的这个品牌大数据比起来还增加了6000-8000这样多的。 OK， 是的。 然后如果你好奇其他这个排名的这个男团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前十名啊。首先第一名我们看到 BTS 了，然后第二名是 Seventeen， 第三名是 Shiny， 第四名是 Big Bang， 第五名是 Stray Kids， 第六是 The Boys， 第七是 NCT， 第八是 EXO，第九是 Boy Next Door， 还有第十是 Twist。 哇，那么的厉害，我们竟然可以得到这个冠军，你知道吗？我自己本身 实至名归了 呀。我自己如果你说那么多团员里头，我自己本身最爱 J-Hope、欸、 J-Hope 吧、啊、因为最近他发歌还有 Mona Lisa 好好听，我每一天都在录，你知道吗？ 真的咩？ 真的， 这样我不播都不可以了，对不对？ 肯定。 来听 J-Hope 的 Mona Lisa， 是这个选 B 有圈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歌炫呱呱练习生， 歌炫呱呱练习生，我也好想去看周深呐、 啊！你怎么没去呢？他都办了两场的演唱会、啊。 是因为前一天我在看野松，然后昨天我在包粽子，我也很想去，赶不及啊！ 哎呀 ，It's OK， 非常能体谅你，就看这些影片了 啊， 让你自己本身以为在那个现场。 这个你有在现场吗？ 我没有 告白这个， 这个是第一天的， 第一天吗？是不是 啊，我去的是昨天的。 哦，这昨天有什么值得分享吗？有粉丝跟他互动吗？ 有一个粉丝超级无敌可爱 ，OK， 然后他就点。如燕这首歌、 哦、就有点歌环节 啊，对，然后他有一句歌词的时候，他就帮他翻译，他说甘木阿德拉，然后周深的反应跟那个应变能力超级强 哦，就是把他原本的歌词换去马来话， 对，然后他是那种是有转音然后高音在里面、 哦、他就讲他就唱马来话，然后 对 哦，哇哦， 就是基本上只要那个歌词一出现就甘木阿德拉甘木阿德拉 sorry 啊，我唱到不是很好啊但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大家其实去刷一刷那个视频也可以找得到， 没问题、嗯，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呢，在第一天的时候就 Kelly 也没有去，我也没有去，那天哦有一位大马这个女粉丝也是一个大 I 人了哈，周深在跟她互动的时候呢她就直接表白了，就看起来也不太像是 I 人吧。 你说过最长的一句话是哪一句？ 我喜欢你。 你说过最长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喜欢你， 我 欢你、哦、是我的沦陷。 金达巴达姆， 然后周深马上就坐在地上了，哦， 还没有想到会被利哦， 真的、OK，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些片段了哈，在我们勾选的 IG 都可以找得到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周深的小美满吧，首流勾选 Beyond Trend， 然后入门票哦。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勾 选 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最近我们看到一个 video 爆火了啦，是来自这个男团 The Boys 的孙悟的影片 OK， 但不是他自己拍的，而是、 okay、 这个路透影片吧，算是。 对，我可以来述说一下那个整个场景的发生，就 是 说他准备呢就是要跑入这个电梯里面， 对 OK， 然后跑着跑着突然间他的那个耳机就掉下来了 OK， 这个情况是很多人围住他们，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活动期间啦、啊、就刚好离开的时候很多人就要送他们走样子， 对，因为他手上也拿蛮多东西的，包括就是他的外套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他的那个耳机就掉了、 okay、 然后当他走进了电梯的时候他在说哎，我的耳机，然后他就没有主动去找他的耳机，还是主动去拿他的耳机，他是等这个保镖呢拿起那个耳机给他的， 对的，然后呢这个就引起了另一位演员的一个 comment 啦 OK、嗯、他就公然 post 了一个就是这个 bubble 讲说呢哎呦这位男团的成员孙悟呢他竟然就一点没有要剪的态度哎，让我觉得说很没有礼貌咯这样子、 嗯、 但是我这样看那个影片，因为我们刚刚两个都看了那个影片， 是 我觉得他当下因为你知道人很多灯光又很亮， 对， 就是全部照到你眼睛，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耳机会掉去哪里， 而且那个耳机体积也非常的小嘛、 啊、 所以我不是包庇他，也不是说帮他说话，我个人想象到如果假设发生在我的身上的话，我有可能在当下是在寻找说哎，我的耳机到底掉在哪里了，我需要一点时间去观察跟一点时间去找他，所以没有去主动去直接跑去那个耳机掉的地方， 对，而且看得出他当下是在找耳机的、嗯、因为他看着地上在找，然后这个保镖就已经拿起这个耳机递给他了、OK，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东西来的，掉耳机而已嘛，都可以成为新闻，11 million viewer 这个影片， 对，他又不是掉了良心、 欸、 对不对， 对， 哇 OK， 反正就是接下来各位都就是 可以善待一点 口下留情啊，口下留情啊， 对 就是毕竟掉耳机这个东西我们平常也 也很常发生嘛，这样如果有人真的帮你剪的话，你也不会骂这个掉耳机的人吗？是不是？ 对 啊。OK， 各位就 chill 一点点。 OK， 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 The Boys 的 VVV， 选一个选 Beyond Trend， 歌曲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哦，还有我是 Kelly 凯西。 今天我们的八点钟要聊什么话题呢？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啊？今天八点钟要说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我们上个礼拜刚刚发布的这个全新的勾选吃瓜学会影片啦。因为上一期呢，就是关于老师篇的。OK，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讲关于老师。OK， 怎样的学生 ？OK， 怎样的老师跟学生呢是相处的很好的？ 对，那我觉得要去唤醒一下我的记忆啦，因为我觉得。 离很远了是吧？ 每个老师都有他自己的特点的。 Okay. 到底是什么样的老师可以吸引到我，或者是让我想要很接近他，跟他处到很好？那绝对是有一定的魅力在的。 比如说他可能会跟你们一起吃饭， 对。 比如说他教你补习， 嗯。 比如说他会跟你们一起八卦， 哎、 比如说他下课的时候会来班上跟你们一起吃东西，还是想说跟你们一起复习等等这样子 的。是 的， 你们可不可以就是 WhatsApp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到底哪一种老师身上的特质呢是最吸引到你可以跟你处到非常好的，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现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哦。所以国轩 Beyond Trend 勾选渣渣考核官 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老师啦，因为我们最新一期的勾选吃瓜学会呢就是关于老师篇、嗯、OK， 什么样的老师是可以跟学生相处的很好的呢？在你的记忆中，哎，你跟哪个老师特别好啦，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他做过什么东西，他怎样做，然后你们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是的，如果你问问 Kelly 凯欣的话， 对， 哇，我现在脑袋一 pop 出来的呢是我曾经的 Physic 的补习老师、 哦、Physic 补习哦，他是有在学校教的吗？ 就是没有的、 哦、 他在另外一个学校教，刚好我是、okay. 在另外一个学校，所以我就有去他的补习中心这样的概念、 嗯、 然后我当时为什么会去那一边的原因是刚好我的哥哥也是跟他一起补习，他说、哦、你跟他上课的话绝对很好玩，然后也同时会让你的 physics 呢那个成绩也非常的好， 所以他是很会教 physics 的， 他很会教，他就是一个很幽默的老师。 OK， 幽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会把所有的那个课本上的东西呢简化，他 就给你自己的笔记还是这样？ 也有自己的笔记的同时，他也会用一些很幽默的字眼去表达出来。好，比如说如果今天因为我们 physics 不是有很多个 table 的嘛，就是有可能你的什么 line 元素周期这样子 X, something like this、okay. 他单单画一个 table 哦，他都可以画出一个乌龟的形状、 oh. 乌龟上不是有一个纹路的吗、 oh. 还画了那个纹路了之后 了， 他画一个圆圈，然后画一个那个乌龟的样子、 oh.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小事情啊，但是我是说他在语言上面是很幽默的， 就是他的这个诠释方式跟其他老师不一样吧， 对对对， 所以让你记到现在了， 而且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脾气的、 oh. 然后我们就会每次都跟他处得很好，甚至说啊，如果你跟我握手的话，你的 physics 在 SPM 就会拿到 A、 oh, 有可是这样子也很危险的嘞，我觉得跟学生越好的老师很容易给学生踩在头上，我就很难拿捏那个点、 That's why 我觉得你要适当的释放出你的气场的同时，但是不是发脾气。 对啊，所以各位遇过怎样的老师呢？你又觉得怎样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最好的，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0169988889 0169988889哦，手机酷炫 Beyond Trend 讲了勾选渣渣考核官呢、啊？今天我们聊到关于呢跟学生关系很好的这个老师啦，怎样的老师呢跟学生相处的最好的，他们有什么特质呢？ 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的。OK， 那 当然你问我的话，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高三，就是我18岁那一年的一个这个数学老师。 嗯， 那其实现在我们都还在联络的、 嗯、 啊。对，因为呢，我当时候我十八岁的时候很多比赛，我三场重要的比赛就八度中、全国途中，还有我们这个周赛，所以我基本 田径赛嘛， 对对对，基本上那一年我都在比赛，所以很多时候我会 miss 掉很多课。然后这位老师呢，他知道我 miss 掉很多课，然后我们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很 chill 的人，他其实大我们应该大我们个五岁到七岁左右，对对对，然后他就会经常了，我一回到班上讲，喂，又没来上课啊，又请假啊，哈，有没有听到啊，上一堂课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不会的东西咯，然后后面他就会讲说 OK， 今天晚上我会在哪里哪里教课， 你可以一起来听。 哎，有些老师真的很碎的，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曾经遇过，就是说当你 miss out 或者是你生病一场啊，他就会说 OK， 那你可以去到我的办公室， OK， 你坐在我的座位就去做功课，我就会教导你什么之类的， 对，或者给你去那边休息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过后我去到那边听课了，过后来他还特地载我回到我宿舍。 哇，很 sweet， 还包再送服务那么好的。 对，因为他知道晚上不能，因为我是搭 bus 过去的，哦，因为我以前住学校宿舍嘛，然后他就知道晚上 bus 就不安全呐，啊。 对对对，因为 我自己一个人搭 bus， 我们 as 一个学生很少会在晚上的时候在外面溜达，啊。 对，所以让我印象深刻了，我觉得这个。 很碎的，我觉得很碎，就算有时候你买那个外卖都没有 free delivery 耶，知道吗？ 现在 free delivery 真的很奢侈，知道吗？就是遇到一个老师会 free delivery， 所以我是那个外卖。OK， 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啊，你觉得怎样的老师呢？可以跟学生相处的最好的0169988889 0169988889哦。小刘哥选 Beyond Trend， 我是 Kelly 凯欣， 我是 Kristen 温阳， 我们是勾选 Rising Hour， 有看帅哥一定会失控的我 Kelly 凯欣， 还有最不像00后的00后 Kristen 温阳，一定会避免 Kelly 凯欣每天尖叫哈。 每天早上7点到11点，陪你一起嗨翻天。 勾选 Rising Hour， 准时活力开秀。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喳喳考核官。 勾选喳喳考核官呢？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老师啦，因为全新一集的勾选吃瓜学会是跟老师有关的。那今天就说到呢，什么样的老师跟学生是可以相处的最好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 喂，我们来听听这位网友他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到底什么样的老师最吸引他呢？ 我觉得啦，就是你一个老师呢教课呢教一下呢，就会怎么样讲，会开一个玩笑一下子，就是会让学生不要得太过闷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有这样子的行为就比较会，可能会相处比较好一点啦， 就是会开玩笑的老师， 就是幽默的老师。而且除了这个特质之外，我后来才想起还有另外一个特质， 什么？ 就是很会说这四个字的老师， 啊，什么事？ 自由时间 哦 ，free time 啊，这个通常都是那种体育老师啊、音乐老师啊、美术老师啊。 我不管，有时候呢，就是那些语言科目的老师都会说，就超级无敌爱。 真的吗？他们是什么情况？就教完了吗？ 就教完了，很快速的教完了 啊，可以。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可能他预设说这个星期会找到这个 chapter， 然后他比自己想象的空间， 哦， 啊，那个速度快很多，所以他就直接自由时间。 可是有些老师他会硬硬给你功课，给你东西做。 但是我说我喜欢的是那个会说自由时间的老师。 哦，我跟你讲，以前因为他讲说讲笑话嘛，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哦，他会跟我们一起八卦的，就是那种，哎，你知道吗？那个谁谁不是跟那个谁谁吵架吗？你给我讲一下，给我讲一下。 这样我觉得那个老师应该要去看我们的节目了，吃瓜学会在勾选的 YouTube。OK， 又是关于老师篇哦。 真的，你们去听一听，你们就可以跟老师一起八卦。 是的，没错。哎，马上来听 Mini 的 Her 吧，首先勾选 Beyond Trend。 哒哒，滴滴哒哒。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呢？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我们勾选吃瓜学会啊，就是第二季的第二集啦，关于老师篇的，什么样的老师跟学生是相处的最好的呢？我们得出了一个总结，就是会开玩笑的 老师，幽默的， 或者讲说，对学生特别好，就比如说他会关心学生啊，会像他就要叫我补习之后，他带我回宿舍那种啊， 真的。但是我觉得呢，分寸一定要拿捏好， 对的， 再回家归再回家，但是如果出现到一些让你不舒服的情况的时候呢，你就要懂得去告诫你的父母亲也好，其他老师也好 ，OK， 毕竟呢，有可能会出现到一些 就是让你怎么说呢，会害怕这样子啦。 真的， 一开始也没有觉得这老师有几奇怪，可能在班上他会很接近女同学，他就是会很喜欢特地去跟女同学有肢体接触。 你有遇过这样的老师吗？ 你看看， 你应该没遇过， 没有啦。如果有的话，我就举报他，我就直接在老师这一集啦。 你的性格应该是会直接哇，怎么你摸我？ 那你太不了解我。 不会吗？ 我自己本身以前的话，遇到一些事情是不敢说的。 这我当然是不认识以前的你了。 呀呀呀！我是不敢说的，因为我觉得说 现在。 现在应该会比较敢 发言啦，现在应该会讲啦， 因为长大了嘛，知道为自己发声很重要。 对呀，所以接下来我们勾选吃瓜学会要继续看起来，在勾选的 YouTube 啊，就会有全新一集的上线啦。这个拜四 OK 是关于同学瓜的，哇，这个厉害了， 厉害了，一集比一集更厉害啊！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们全员 MC 的话，记得在4月23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呢，到这个康乐夜市 PUNC Lemon Tea 手打柠檬茶的档口呢，我们就会跟你们见面啦。而且哦，你们只需要完成非常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兑换 一杯有哎呦我的搭档 Kristen 文娘、哎、还有那个 Abercrombie Lily 韦君、哎、还有 Jaden 杰的、哎、免费手打的西瓜柠檬茶。 哎呦还在等什么，马上 subscribe 我们勾选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看了之后记得要 like share 还有 comment 了，吃瓜无罪， 吃瓜万罪，守着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娘。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九点钟一起来分享好消息喽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啊！今天早上的九点钟呢，我想要分享，因为我在今年的这个清明节呢，就真的比较迟去扫墓，我是昨天才去扫墓的。 OK，、嗯、 哎，昨天早上也是六点就起来了。 不要跟我说你在扫墓最开心的事情是吃到那边的 ice cream。 那个是其中一个，但是因为今年比较特别，我记得去年因为我没有去到，去年鼻窦炎就是发作，然后我头很痛又发烧， okay， 我就没有去到，然后我就想说今年我一定要去。但去年呢，我听我爸说他们就是在清明节前一个礼拜，他们第一个礼拜就去扫墓了，然后他们在山底啊七点钟到山上的时候八点钟了，已经塞了一个小时， 哇， 很夸张， 好夸张哦！ 所以今年我们就决定做迟几个礼拜去的人，那 OK， 然后我们昨天才去嘛，去的时候哇，真的几乎没有人了。 而且我觉得一般上早上会比较多人，你们可以选择下午一点。 可是下午很晒啊，太晒了。 没有，就大概四五点了。 四五点也很热吧？哎，你们四五点，哎，可是可以的没？这个傍晚是比较那个 不吉利吗？ 他们讲啦， 我不知道，我是因为一般上我扫墓都是一整天就很多个地方，有时候是这个山，然后另外一个地方 你们会去很多个山，因为我是去两个地方不了一个是我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的阿妈还有一个就是我爸爸的这个阿公，就是我的太公这样子 OK 所以昨天去了过后，就因为天气很热啦齁，不过早上的时候有下雨啦，所以至少不是晒完四五个小时这样子，是晒个两个小时，就扫到十一点我们就结束了。 所以你觉得最开心就是那个天气有帮助到你， 对，然后重点是我吃到 ice cream， 哇，那个 ice cream， 我以前就是在扫墓的时候，我一定会灌 at least 2-3支， 哇，我在想不要吃这样多，要控制。 我是说以前大概十年前， 所以我讲以前的你啊， OK， so 就是我昨天 post 了一个 post 啦，是讲说在清明节啊扫墓的时候吃的 ice cream 是最好吃的， 是的。 不接受反 驳，认同，我也不接受反驳， 是不是因为特别有 feel 啊？ 而且你要吃那种很 refreshing 的那种， 真的。所以各位，你们在清明节的时候会叫什么 ice cream？ 还是想说你没有这个习惯吗？可以来分享一下啦，0169988889，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好消息哦。小队选 Beyond Trend， Crystal，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嘻，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啊！今天要来继续分享好消息了，看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都有什么好消息吧。 哇，就网友呢就之前 reply to 我的 story， 他告诉我说啊，你知道吗？我去了那个咖啡馆哦，点饮料的时候呢，店员说今天是随机的升级日，就是他明明点的是，比如说grande， 他得到的是那个 tall，还是他点的是 medium， 他得到的是那个 large 的，就很幸运，你知道吗？ 有这样子的节日的没有？ 有，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大学时期，我也就有去了那个 M 开头的快餐店， okay？ 然后我每次都会买那个 Sunday Cone， OK， 然后他不是变大杯啊，是变小个 啊， 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个 Sunday Cone 对不对，他会给你一个小小的 我之前去 event 的时候吃过， 对，要不然就是我自己本身遇到，就是他会帮你挤多一倍的那个 ice cream 你没遇过吗？ 这个是 event 是活动啊， 没有，就是随机的一天就说 OK， 今天我们会给你一个 extra large 的， 哇哦，他会跟你讲啦 就是立马给你更大只， 所以你讲说他就是在你点餐的时候讲说今天是我们随机就升级日， 立马给我，因为他是很霸道总裁的，来，今天是 extra large 真的吗？ 真的是直接给的。 你很常去那边是吗？ 因为我那时候在甘巴读书然后我们餐厅不多选择所以一般上就会 就吃快餐 我们就会在那边呢，就可能温习功课 okay, 之类的 就经常有去啦， 对，然后每次一看到会有那种超级大的那个几率的时候呢，我就会立马去那边而且那个价格是一样的很幸福你要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我们每天省吃俭用，他竟然给你 extra lush 的 ice cream， 可以让你整天心情都变好， 双倍的快乐， 是不是？给你加这个量。所以各位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随机升级日呢？可以来跟我分享，反正我是没有遇过了哈。来跟我讲一讲，就是你遇到是食物啦、水啦，还是怎样的？0169988889，选择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啊！一起来继续听一些好消息吧。 哇，有来自这个 Julia 的，他就有 DM 我说，哇，他坐地铁的时候呢，刚好发现到他背包没有拉那个拉链拉回来、啊，然后就坐在他隔壁的有一个阿姨呢，就说，哎。阿哥啊，你的那个拉链没有拉到哦， 殊不知这个阿姨已经伸手进去拿了他钱包。 没有啦，你不要把这些社会想的那么险恶好吗？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比如说你走着走着，你背这个背包，就有人拍拍你肩膀说：“哎，你忘记拉你拉链。”我觉得是一个很sweet的举动。 这种不怕，最怕是什么？最怕是他拍拍你的肩膀说：“哎，你裤子拉链忘记了。 ”哎，这个真的，唯一的拉链哦，不能忘记的就是裤子的。 真的，你 back 什么拉链忘记？ 好夸张！哎，但是我觉得人真的有时候会健忘一点点，尤其是上厕所之后。 重点是哦，如果你是那个看到的人啊，你讲又不是，不讲又不是。你会讲吗？如果你看到人家拉链没有拉， 陌生人绝对不会提醒。 什么事？ 我就视而不见。 什么事？ 对呀、啊。 跟我讲很难的，因为看到过讲提醒，还讲委婉的提醒他。 因为你越提醒他，他 越 觉得 越 啊，越尴尬的。 可是如果是朋友哎。 我会提醒， 讲你拉还没有拉你， 哎，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啊、这样子啦。 OK， 反正就是 一般上男生比较会发生吧。 对。OK， 所以各位，如果你看到别人有拉那边有拉，不管是 back 还是什么都好啦，就提醒他了哈，不然他又要比一个人，他就更尴尬了。 对，没有，还是大家上厕所的时候就要 double check 一下。OK， 是 back 的，讲要去裤子去。 你 啊、好了，马上来听歌。原来是有这首歌也是很贴切，没有拉链我柠檬。听着长远的柠檬，所以这个选 Beyond Trend 应援队， 不选是一支应援队啊。今天来继续分享一些好消息喽。周末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是的，我们马上来听听这位网友呢，他 WhatsApp 进来，语音进来，说说他的开心事。 我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去了周深的演唱会，这次呢我真的是很开心，是因为其实以前我在Running Man 的时候呢就已经喜欢周深了的，然后呢一直想让他来开演唱会，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消息，可是最近他却已经来了，所以就真的是可以去到他演唱会的人是真的很开心。 呜呼， 就那种网络不是网络啊，就是 网友奔现吗？ 网友不是 不是网友， 偶像 奔现， 是不是、 啊、 你看了很久然后终于可以遇到他了这样子， 或者是在荧幕前还是在耳机里呢，终于好像走出现实的概念。 是啊，就是很多时候，而且周深也是很夸张的啦，他唱歌真的你不觉得他是在唱 live 的， 各种的海豚音 是是 高音转音 好像在录音室里面播出来这样子，很夸张耶。 真的，而且他唱歌可以随意切换，好像一人分饰很多角。 对啊，如果我看到楚莹那个Reels 哦，听到他那个高音那个反应，我觉得我会是跟他一样啦， 真的， 是不是 一直开着嘴巴，然后嘛，幸好没有苍蝇。 你在现，还好啦，蚊子应该比较多啊。 是没有 feel 到，幸好。 所以你在现场有惊讶到？ 肯定啊，他完全就是跟你在好像一些综艺节目啊，还是你在一些歌曲上啊，听到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所以，但是他又很幽默， 真的， 他是一个综艺咖。 你们都是骗子，你们说高木阿德拉是不是有在骗我，他们说没有没有，你们是骗子。 就他的这个互动也很好看啊，就算不唱歌的话，我们听他讲话也觉得很好笑。 是的， 所以有趣的朋友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888889当天还有哪一些开心的事情吧。选择选 Beyond Trend， 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GX 姑姑吕思维还有萧秉志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也是我们这一次勾选媒体伙伴由相信音乐主办 GX 大碗一票演唱会吉隆坡站将会在5月3号晚上7点在 ZEPKL 正式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mydubbookmyshow.com 去购买他们的演唱会入门票咯。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Rising Hour。 今天4月14号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啊，因为呢从等下早上的11点钟到中午1点钟呢，你可以听到中国最顶流的歌手哈，张碧晨、欧阳娜娜、王林凯还有张震岳的声音出现在我们勾选的。 哎，你忘了说有另外一个顶流的声音哦。 谁啊？ 我的 partner。 谁啊？ Kristen 文扬。 有 一起跟他们呢。 我是底流啊。我是泥石流吧。OK，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羡慕嫉妒恨了，你毕竟还有跟他们一起合照。 对啊，等下我要 post 了。可是因为我站在张碧晨隔壁，所以我就要发我跟他就是单独，也不算单独 crop 出来。 你要知道啊，张碧晨是我从他参加歌唱比赛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来的。对啊，我还记得他的名场面就唱他说啊。 对，重点是他有在我们录制的时候还有唱。 他说， 对，他有唱 ，really 啊，对他有唱了两句，因为有这个 call in， 是不是等下就会播， 对，等下有 call in 的朋友，他有问讲说，哎，我可以听你唱吗？他就唱了， 哇， 重点是他们还有唱另一首歌，四个人一起唱了，我再跟大家讲啦，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哇。 对，所以等下可以留意一下两个小时的节目，早上十一点到中午一点钟啦，就有这一次他们来拍摄的音乐真人秀《因你而来》第二季了。OK， 是的，而且刚才呢提到就是 Kristen 文阳之余呢，哎，有姐妹台 MyFM 的 DJ 大头阿 K 呢也有参与在其中啦。是独家与四位歌手录制两个小时的电台节目来的，也是大家觉得非常非常惊喜的一次合作啦。 没错的，想要看到这档节目呢，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可以透过 YouTube 观看治愈系音乐之旅真人秀《因你而来》第二季喽，期待一下，十一点钟记得 mark 好你的 calendar 啊，收听 B on Trend。